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也可以去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超级体验团上半部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体育故事这个板块哈。今天为我们带来分享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哈，知名的体育博主玉阳，他今天为我们分享的这个足球名词叫做归途哈，归来的归，途中的途啊。最近足坛怎么想，有哪位是踏上了归途呢？相信有一部分的朋友啊已经猜到了谜底哈，接近了今天我们这个讲述的核心人物哈，这就是刚刚出任阿斯顿维拉队主教练的哈英格兰的球员杰拉德啊。马上我们就跟随宇阳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足球名词往事，来听一下杰拉德归途的故事。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足球名词往事，我是玉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归途，说的是前利物浦队长、前苏超格拉斯哥流浪者主帅，以及如今的英超阿斯顿维拉新帅斯蒂文杰拉德。似乎一夜之间就变了天，就在上个周末，杰拉德率领着他的格拉斯哥流浪者在主场先丢一球，继而4-2逆转战胜了罗斯郡。他在赛后还盛赞了弟子肯特的表现是世界级的，接着杰拉德呢又自嘲了一下自己队伍糟糕的防线，他说，最近两轮联赛我的球员们进了10个球，但是我们必须对那3个愚蠢的失球认真总结，争取做到零封。然而杰拉德恐怕是再也没有机会带着他的球队去零封对手了，在这场比赛结束后不到72个小时，他就做出决定接手阿斯顿维拉。然而这一切突然吗？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似乎早就有预兆。杰拉德本赛季在苏超联赛跌跌撞撞，不过好歹守住了第一名的位置。然而到了欧联杯的赛场，流浪者小组赛连输2场，先是主场0-2输给了里昂，客场又0-1负于布鲁日斯巴达。杰拉德在赛后说，如果我们想保持竞争力，就需要在转会市场上投入，然而在最近的2个转会窗口我们并没有做什么。杰拉德从来没有这么对管理层表达过不满，相反他之前一直在赞扬流浪者的高层对他的信任，前前后后投入了4000万英镑帮他改善阵容，对此他很感激。杰拉德和流浪者前任主席大卫金的关系很好，而正是这个老金将杰拉德从利物浦青年队带到了埃布罗斯克球场。然而老金退休之后，新任主席道格拉斯帕克似乎和杰拉德的关系就有点问题了。虽然这两人见面都是笑语相向、客客气气，但是道格拉斯帕克却没有老金对杰拉德的慷慨支持，尤其是他并没有带给杰拉德足够的资金，那么杰拉德就不得不权衡他现在这一单薄的阵容还能有多少竞争力。眼看着对面的凯尔特人在招兵买马，流浪者的联赛冠军宝座似乎并不牢靠。我们不妨看看流浪者的财报，在2019-20赛季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亏损1590万英镑，而上赛季即使联赛夺冠依旧有着2350万英镑的亏损。而自从2015年起，流浪者的高层已经投资了7000万英镑，这比他们先前的预期要多出2000万。因此 流浪者不投入这件事情，短时间内杰拉德是改变不了的。老金当主席的时候，尝试将俱乐部的贷款转化为股权分给投资者，然而疫情之下，大家手头都紧，都需要现金，股权抵贷这个事情就不好使了。流浪者呢，只能咬着牙省出钱来还债。杰拉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引援，谁都不是傻子，大家都能嗅到空气中的一丝不安。比如流浪者的中场大将卡马拉和后防中坚戈德松的续约谈得一直不顺，甚至肯特、莫雷洛斯、阿瑞伯他们的合同将在2023年到期，可是续约甚至都没有开始谈。而流浪者的老门将麦克格里格尔、中场斯蒂文戴维斯，一个39岁，一个36岁，面临着退役，他们都需要找到合适的接班人。杰拉德心里边有人选呢，但是引援却没有获得批准。杰拉德被告知可以从青训挖人，他尝试过，也表扬过一些孩子，但是表扬和真正自己去用那是两码事儿。上赛季租借在罗斯郡的斯蒂芬·凯利，这位和当年爱尔兰国家队主力右后卫同名的孩子，算是流浪者最好的青年才俊了，司职中场，本赛季留队，但是他连替补席都进不去。还有凯·肯尼迪，他继续着外租生涯，这孩子才19岁，拥有着光明的未来，但不是现在。流浪者的青训确实有好苗子，只是没有办法成为杰拉德的即战力。所以杰拉德已经可以清楚地预见，他辛苦打造的班底即将面临实力大幅下滑。他的终极目标是英超，是利物浦，而不是在苏格兰挥霍和浪费自己的时间。其实杰拉德有着很多很多的想法去改善自己的阵容，都被足球总监罗斯威尔逊一一否决。两人虽然从来没有将矛盾公开化，但是私底下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和谐。威尔逊不可能不防着点杰拉德，前流浪者主帅太有人格魅力了，以至于他才是流浪者很多球员选择为俱乐部效力的原因。像主力边锋肯特今年夏天本有机会加盟一支英冠前四的球队，另有英超的球队想要签戈德松，还有莫雷洛斯接到多家来自于西甲、法甲的邀请。然而如今杰拉德已经不在了，这些球员们恐怕也不会留下来了。杰拉德本赛季的开局难到什么程度？欧冠资格赛主客场都是1-2遭瑞典马尔默双杀出局，只能去打联盟杯，这对流浪者全队的打击非常大，尤其是在主场领先一球，半场多打一人却连丢两球，惨遭逆转。同时杰拉德联赛的不败金身也被邓迪莲打破，谁都知道杰拉德的队伍正在走下坡路，即使格拉斯哥流浪者在老字号德比再胜死敌凯尔特人，联赛积分榜的优势达到4分，但是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再复制上赛季的绝对统治力了。反观英超的阿斯顿维拉，他并不是英格兰第一家联系过杰拉德的俱乐部。在2020年夏天，埃迪豪伊离开伯恩茅斯的时候，樱桃军团就曾联系过杰拉德。当时杰拉德在流浪者的带队成绩也不好，正在下课的边缘。杰拉德自己坚持留队，球员们也力挺他，这才有了流浪者的联赛第55冠。而现在阿斯顿维拉吸引杰拉德的原因之一在于这家俱乐部的实力和财力都还算不错，位于英格兰的第二大城市，现任 CEO 帕斯洛当年也在利物浦任过职，换掉加士伯谈下渣打银行的胸前广告就是他的手笔。维拉本身的实力绝对不该是现在这样，本赛季开局他们3-0切了贝尼特斯坐镇的埃弗顿，客场攻陷老特拉福德，即使后面来了个联赛5连败，但是场面和数据维拉并不难看。像对阵托特纳姆热刺，他们落后扳平，差点抢走一分。而对阵狼队是一开始2-0领先，到了第80分钟自己放松了，结果后10分钟被3球逆转崩盘。应该说这场球逐渐打没了维拉全队的自信心。他们在输阿森纳之后，全员的军心已经溃散。负于西汉姆联，孔萨吃到的红牌已经可以看作球员心态失衡。而迪恩·史密斯执教维拉的最后一场球是客场0-1小负南安普顿。要知道，就算维拉实力再不济，他们的攻击力一直不弱。 本赛季联赛只有做客切尔西没有取得进球，而被南安普顿零封之后，可以看作维拉全队的状态彻底沦陷。维拉的问题在于心理而不是技战术。这支球队自打2019-20赛季冲进英超之后投入不小，即使首个赛季为保级而战，他们也赢了阿森纳，战平曼联，主场差一点在当季冠军利物浦身上拿分，只是利物浦运气好，侥幸在补时绝杀逆转。上赛季的维拉更是生猛，英超开局豪取四连胜，其中就包括7-2狂胜利物浦，当时范迪克还没有受伤呢。另外有双杀阿森纳，客场逆转托特纳姆热刺，收官战完胜切尔西等经典战役。所以说杰拉德要破除这帮球员的心魔，继而注入自己的风格特点。维拉自从马丁奥尼尔离任之后就没有拿得出手的主教练了，成绩更是一落千丈。斯蒂文布鲁斯的胜率看起来要比马丁奥尼尔高那么一丢丢，然而布鲁斯执教维拉的时候球队已经在英冠了，马丁奥尼尔当年可是把维拉带去打欧战的，这完全是两个境界。15年前奥尼尔也是从苏超登陆维拉公园的，他在凯尔特人执教共五个赛季，三获联赛冠军，并于2003-04赛季创下了联赛25连胜，执教胜率高达 75.5%。 杰拉德在流浪者三年165天的执教经历当中创下 65.56% 的胜率，算不得最高，也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关键是他带来了流浪者自打破产降级之后十年来首个顶级联赛的冠军，而且是联赛赛季不败，冠军成色相当之高。那为什么杰拉德这么拼呢？因为他想回利物浦执教啊。早在2016年11月底履行完同洛杉矶银河合同的杰拉德就此宣布挂靴，退役之后的前利物浦队长几乎没有休息，立刻就开始了执教生涯。2017年1月利物浦向杰拉德提供了青年队教练的职位，也就是 U18。 半年之后从克洛普处讨得不少心得的杰拉德开始独自带队出征 U18 联赛和欧冠青年赛。杰拉德的好朋友托雷斯在马德里竞技现在就是干的这个活，还有哈维阿隆索在皇家社会也是同样的职位。如今杰拉德的那批 U18 的孩子当中为利物浦的一线队输血不少，比如中后卫的莱斯威廉姆斯、中场琼斯、替补门将卡莱赫，甚至主力右后卫阿诺德。杰拉德正式带队 U18 的时候他已经升上了预备队，不过阿诺德作为青年队的队长是参与过杰拉德的不少训练课的。再之后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格拉斯哥流浪者找上门来，时任主席老金力邀杰拉德加盟。执掌流浪者最初的两个赛季，由于球队实力有限，杰拉德未能率队斩获任何锦标，但是上赛季卧薪尝胆的杰拉德终于完成了反杀，打出了15连胜，不但提前六轮加冕苏超冠军，也让宿敌凯尔特人十连冠的美梦就此落空。32胜6平0负，102个联赛积分均为流浪者队史的最新纪录。但对于球员时代，在流浪者近150年的队史当中，杰拉德是第11位胜场超过100场的主教练，也是继荷兰人埃德沃卡特之后第二位做到这一点的非苏格兰籍主帅。然而杰拉德凭着在苏格兰的这点成就就想执教利物浦是远远不够的。你看贝尼特斯和克洛普入主安菲尔德前起码不止一次拿过本国联赛的冠军，欧战更是要有所建树。贝尼特斯有联盟杯的冠军在手，克洛普也杀进了欧冠决赛，杰拉德的路还长着呢。如果杰拉德想要有朝一日重回利物浦，那么他必须要在维拉有所建树。克洛普几年之后要是真的从利物浦帅位离任，惦记这位置的人不在少数，包括寄居在埃弗顿的贝尼特斯，还有野心勃勃的克洛普的助理教练林德斯。杰拉德起码得有比肩马丁奥尼尔的成绩才能成为吸引利物浦签他任教的理由。在维拉最初的选帅名单当中，杰拉德是其中最不起眼的那一个。像昔日的英格兰国家队队长特里一直是维拉公园的最爱，曾经担任史密斯的助手的他最有希望接手。然而特里今年夏天离开了维拉， 他本有可能成为斯旺西的主帅，结果没谈拢。特里呢，一是没有独立带队当主帅的经验，另一个在于他目前更想陪陪家人，还没有出山的意思。南安普顿的哈森许特尔送迪恩史密斯下课，但是他也没有换东家的打算。另外像布伦特福德的弗兰克，丹麦国家队主帅尤尔曼，但是他们都不想来。最后杰拉德凭借着优异的业绩以及在英超空前的人气和人脉，让维拉高层下定决心请他加盟。杰拉德和他在流浪者的助理教练麦卡利斯特会先行前往维拉，而余下的教练组成员会留在流浪者，慢慢前往维拉同杰拉德会合。麦卡利斯特对于维拉也不陌生啊，球员时代在这里效力过，2010-11赛季也曾经担任过助理教练，辅佐的正是杰拉德当年的老恩师，利物浦五冠王时期的名帅霍利尔。杰拉德上任的时候表现得谦虚谨慎，但是言语间还是能感受出他的雄心壮志。他说，我从我效力过的那些教练那里学习到了不同的东西，学习他们如何组建球队，学习他们布置战术，这是我作为球员时代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尽管有野心，但是看看现在的维拉，不过在英超排在倒数第五名，距离降级区不过是两分之差。保级战是杰拉德在主教练生涯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险境，而维拉这些年的投入在英超可是能排进前六名的。显然俱乐部的高层希望杰拉德能带队更进一步，起码要重现当年马丁奥尼尔的辉煌。如果能够重回1982年维拉夺得欧冠那一年，那就更完美了。杰拉德继续着他的利物浦之梦前进吧。下个月维拉做客利物浦主场安菲尔德，这一次相遇会很有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杰拉德已经踏上了重回利物浦的归途。好了，听众朋友们，这就是本期足球名词往事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归途，说的是重回英超的前利物浦队长斯蒂文·杰拉德。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宇阳，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宇阳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到这儿呢，今天超级体验团上半部分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哈，这是来自于北京2022冬奥会的推广曲目哈，一起向未来，是由易烊千玺来演唱的。在听完歌曲还有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下半部分哈，界内界外的板块。会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分享有关于体育的那些有意思的故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继续关注105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成长，彩虹一种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赛车的事儿哈。就在上周啊，出现了一条赛车圈非常重要的新闻哈，对咱们中国的体育迷来讲，这就是中国的车手哈周冠宇是签约加盟了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哈，成为了 F1 历史上第一位中国赛车运动员哈。这也是其实中国赛车运动经历了之前很多年的发展，一代一代车手哈，包括汽车人的努力啊，诞生出来的这样一个成果哈。我们中国运动员去站到世界最高级别的 F1 的赛场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赛车手们的晋级之路。但其实聊车手的晋级之路呢，我觉得重点还不是放在 F1， 应该是放在另外一项赛车的运动当中哈，这就是卡丁车。哎，很多朋友可能好奇说 ，F1 跟卡丁车有什么关系？赛车手的晋级为什么一定要从卡丁车开始说呢？卡丁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基础哈。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资深的汽车媒体人哈，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节目开始还是首先来为您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资深的汽车媒体人李银，欢迎李银的做客。 Hello， 大家好，论论老师好哈，我是李银。 欢迎李银的做客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是得从卡丁车来开始说哈。先来请教一下哈，就是在你心目当中，卡丁车这个运动啊，它在整个的赛车圈啊，这个纵向的比较，或者是整个体育运动不同的体育运动横向比较的话，在你心目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类别的运动？ 对，因为我一直认为说卡丁车这种东西其实就跟我们平常在电视上或者是网络上哈，现在看到的这些赛车的比赛是完全一致的。虽然我们可能日常会把它作为一个休闲娱乐活动，但实际上大家也应该关注到了哈，从最早的这个央视对吧，它里面就有这样专门的赛车类的节目，所以它本身其实是一项体育运动。 就是卡丁车是体育运动，而且很重要的也是他录节目之前给我普及概念，说卡丁车叫赛车手的摇篮。很多世界知名的顶尖的赛车手也都是从卡丁车比赛当中走出来的。 对 啊， 对， 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最开始啊，还是需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先普及一下卡丁车是怎么来的。就卡丁车，如果追溯它的起源，应该追溯到多少年前诞生了卡丁车这种车的类型？ 从现在算起的话，应该有70年左右的时间，70多年的时间。对，最早这种卡丁车这种东西哈，其实咱们基本上用的就是音译，就是 karting。所以我们叫卡丁车。然后这个东西呢，本身其实是跟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相关联性的。像咱们在中国的这样一个生长环境当中，我们认为，比如说我可以跟论论老师提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说除草机这个东西，平常你会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见到？ 农场吧， 是吧？ 就农场能见到吧？ 对，或者是说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就是可能干农活的时候会用到类似的这种东西，除草机。但实际上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因为大部分的住宅都是相对比较独立的，然后我们印象当中，无论是影视剧也好，还是说 实际上看到的一些场景哈，比如说有人去过美国，会看到就是到周末或者是这个有人会专门去找这种工人去把这个家里的草坪啊去除坪啊去除杂草啊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其实从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有了这个割草机这个东西。 嗯， 然后因为我现在能够看到就是论老师也是一脸的雾水、啊、 没有，我你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部电影哈，就我几年前看我印象还挺深的，叫史崔特先生的故事啊，如果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这个，那电影讲的就是其实是一个公路片，但是公路片一般都是开车，但是那个老头开的是卡丁车，因为他没有车，但是特别想实现一趟旅途，就开着家里的这个除草机就出发了、啊、 这就是他的原型 啊、哦、这个就是卡丁车从这儿来的。 对，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就是之前比如说美国人在，你想那会儿可能地广人稀，对吧，就是住户会更少，然后家里的这个所谓草坪会更大，然后每天除草这个工作其实也很累，他们但是如果说不除草的话，可能家里很快就被这个杂草就被覆盖住了，所以 OK， 然后就开始利用这个割草机来去进行家里的这个也算是农活。但实际上呢，因为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很多影视作品，就觉得说啊，美国人的这种娱乐精神还是比较足的，所以真的是自娱自乐，然后把自己家的这个割草机的发动机，那个当时是一个二冲程的发动机，就它机械结构非常简单，然后如果以我们现在对汽车的这个理解标准来说，就是它的爆发力非常强，这一下刚启动这一下的劲儿非常大，所以他们觉得哎，这个东西挺好玩的，然后就把这个发动机拆了下来，然后拿了一些破烂什么钢管啊之类的，做了一个所谓汽车的底盘，其实就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盘子而已，然后又找了几个小的飞机轮胎，因为最早就是那种轻型飞机才会有那么小的轮胎，而且能够有那种耐磨性，然后就把它组合到一起，加了个方向盘，加了一个油箱，然后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也没有像我们现在说开车必须要有的安全带，都没有，然后就在自己家的草坪上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后来可能邻居看到了觉得哎，你这个不错啊，你这个成本是多少，然后一聊发现啊，就十几美元几十美元，好，我也造一个，所以就是慢慢传开，嗯，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 就是他开始就是一个 DIY 的， 对， 随便玩儿，就是玩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 真的是， 然后非常的简易， 嗯 啊，基本上只需要一个发动机，然后其他东西都是拼凑起来， 对， 大概有人能坐里边就行了， 对， 然后就开上， 是 挺好玩的。那他们玩这个的目的在于什么呢？ 就是自娱自乐， 就是、 打发时间 哦。 因为我觉得很多这种新鲜事物的创造，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尤其到现在这个社会更是这样，就是好像说我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然后我去想制造一个什么产品，可能很多以这个为出发点的人反而不能成功。那卡丁车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代表，就是我有很多所谓的奇思妙想，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没什么意义，不就是图个乐吗？然后最后发现哎，这个东西不光是图个乐，好像我们还可以有接下来可能我们会聊到的一些竞赛的性质。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哈，另外一种说法呢，其实是它的来源是美国，也是在美国，就是家长会给小朋友去造那种我们叫肥皂盒车。肥皂盒的这种东西我们小时候可能应该都用过，对吧，就是一个小方盒子，然后有些小孩的玩具里面会有那种带着四个小轱辘，然后自己推啊就咕噜咕噜来回走的那种，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东西放大了，放大以后呢就把小孩装里面，然后这个小孩的腿其实是真正这个车的动力，他自己在下面就慢慢的走就好了，然后发现哎，这个形式好像挺好的，然后如果把发动机装上会是什么样的效果，这是另外一种说法，但是我本人其实更倾向于第一种，因为毕竟这个东西还是纯机械化的东西，所以它从机械原理上来讲，它一定是需要先有一个大家对发动机这么一个东西的好奇，然后才创造出来了车这个玩意儿。 这是它被开发出来的时候的故事哈、啊 嗯， 大概是诞生在70多年前。 对 啊，大家自娱自乐哈，闲的没事玩出来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它慢慢的推广。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卡丁车哈，我觉得主要还是满足大家的两种需求，一个呢是对于普通人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娱乐需求，包括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在北京有很多的卡丁车场，也有很多的朋友周末跟朋友一起会去玩卡丁车。另外呢，就是这种竞赛需求，有很多的这种专业的车手，他们可能最初的起步都是从卡丁车比赛这个摇篮当中脱颖而出的，主要是这两个。是从什么时候卡丁车从自己家子院子里边走出来，从自娱自乐开始衍生出了其他的作用呢？ 因为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了一个世界组织叫国际汽车联合会，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 FIA， 然后在1962年 啊，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正好跟我父母同龄。 哦， 对，就是62年的时候有了所谓的卡丁车这样的一个协会，然后同时也加入到了国际汽联的这么一个组织。但其实在这之前，也就是195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美国人叫英吉斯，他已经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非常标准化的，就是可以进行赛事的这么一个产品了。 哦， 已经不仅仅是原来我们说那个割草机变成的玩具了。就它具备了一定的，就比如说转向啊、齿比啊这些东西，就是更接近于现代汽车的这种设计。然后在民间，其实美国的各地已经有很多这个类型的比赛。 哦， 啊，一开始大家可能这个对这个东西的理解不是很深哈，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玩，然后产生出了很多种方式在民间。就比如说最有代表性的是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常说赛车嘛，就是要竞速，对吧？看谁跑得快，在有限的这个道路当中。另外一种呢，其实比较像我们现在说的那种耐力赛，勒芒的这种比赛， 嗯， 就是一箱油看谁跑的时间更长。对，然后发车的方式就是非常复古。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之前比如说上个世纪50-60年代或者70-80年代的时候的那种英国美国的这种赛车方式是不是了解，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汽车赛事，大家就是比如说前后啊有人拥趸着，对吧？又给你送水啊，又给你打伞啊，然后包括轮胎上有这个轮胎的保护温度啊，然后这个发动机的性能也随时需要去调教。而那个时候呢，大家基本上就是比的是车和人之间的结合。 嗯， 为什么说是结合呢？就是你上车的时候是要从比如说你离车20米的地方依次跑过去，跑到车上发动汽车，然后或者说发动这个卡丁车，然后把这个车开走，再开始你们真正的比赛。 就这整个的这个过程是整个的一个发车过程。 对，就是一定是要用先跑的方式跳上车， 就不是说大家都在车上都已经各就各位了，然后发车啊，不是，是人得先过去。那跑得快慢其实也有影响，是吧？ 对，所以就是说娱乐精神在一开始的赛车活动当中特别多。所以为什么我说赛车这个运动跟体育跟健康这种东西都是相关的，就是因为它都得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动的作用在里面才会那什么的。然后包括我刚才说的那种发动车的方式，在接下来一会儿我们可能还会聊到，对于现在的赛车比赛，卡丁车比赛都是有影响的。 这个是到1962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组织，就是卡丁车联合会，已经有一个标准了哈。什么东西它有一个标准出来，自然而然它后面就会研发出很多新的东西，比如说这种竞技哈，从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开始了。那真正卡丁车传入中国，因为可能大家如果是这个平常有观察的话，能看到其实近几年在我朋友圈里，比如说周末大家去开卡丁车变得越来越多。真正传入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民间的说法，就是从85年左右，在深圳那个地区，对吧？就是因为相对来说经济起来的比较快，在那个地方就已经有了民间的卡丁车厂。但是实际上中国加入到这个正式的组织当中是在95年，就10年之后才真正有了这个东西。在这以后才开始有民间的一些汽车爱好者呀，包括一些当时的汽车行业的这种从业人员，觉得哎，这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生意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才开始造车，然后做这个民间的卡丁车厂。但是发展到现在，应该说中国发展的这个卡丁车厂的速度和质量，在全世界应该是首屈一指的，非常厉害，而且非常快。因为比如说，我们在汽车媒体当中经常会获得那些去国外啊，去试驾也好，去参观这个工厂的这种机会，然后也会涉及到一些跟卡丁车相关的，因为毕竟，如果说有一些超跑的这种试驾，你不是特别 OK 的话，那可能，这些厂商会安排你说，哎，那我们为了体验一下赛车的乐趣，我们就跑跑卡丁车吧，对吧？当然这不是那个游戏哈，不是那个跑跑卡丁车， 真车哈， 真车 跑真车。 对，然后有一些大厂，其实他们也会有专门的这种小的卡丁车赛道啊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会去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中国的这种，我们包括自己呢掏腰包消费就能够去玩到的这个卡丁车的条件，无论是车的条件、场馆的条件、温度啊什么这等等设施的条件，都会比欧洲或者说美国的那些要好很多。 是吗？ 对， 要更好。 对，这是在娱乐性的这个层面。但是从竞技上的层面，因为毕竟可能他们发展的更早，所以竞技这个层面还是他们的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一些，而且 被重视的程度会更多一些。 嗯，刚刚你说到啊，你们在国外试驾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厂商介绍哈，一般都会安排同时有超跑或者卡丁车，都可以让你们去试驾。 嗯、 那么是不是也是就是说，目前这些国际上知名的卡丁车品牌，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知名的这些，世界上的大的汽车厂商他们所生产的？ 嗯，这倒不是 啊，这倒不是， 这倒确实不是，哦、因为毕竟这个东西的研发成本其实本身也不高， 嗯， 然后它能获得的实际的市场收益，对于汽车厂商来说太微乎其微了， 哦、 对，因为 它不能上路， 对，你像一台娱乐车在中国卖，如果你去卡丁车厂直接买的话，大概就是儿童型的这种或者青少年型的，因为成年人的跟大部分青少年比较大的这种车基本上体型已经差不多了，便宜点的4-5万块钱。 嗯， 对，所以如果是一个大厂，比如说法拉利啊、保时捷啊这种，他们去造这种车，可能对他们来说，更多的也就是造一两台当个玩具， 哦、 或者说我们在厂子里用啊，就是由这个什么来参观的人玩的时候可能用，但实际上量产业毕竟它的市场不多。即便是像比如说我在做汽车媒体，那我身边的有绝大部分的朋友都在汽车媒体圈里，可能说谁真正拥有一辆，卡丁车非常少见。就是哪怕说我买一台，然后我放在某一个卡丁车厂，我养着它，我什么时候去我就专门开我那台车的人都非常少。 哦， 对，因为实际上大家会觉得说这还是更多的是娱乐的东西，但并不是说我一定非得拥有它才可以，因为这个本身又不能够上路，而且它的局限性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它仅限于在这个赛道当中行驶，它又没有特别强的通过性，对吧？现在中国人比如说买车，他们更喜欢说一个是我要视野好，一个是我要通过性强，我可能需要 SUV， 我可能哪怕是城市当中的这种烂路，那我也需要一个底盘会更高一点的，然后这个悬架弹性啊会更好一些的。那卡丁车的那种离地间隙啊，就是说跟地面之间的距离，那基本上非常窄， 嗯， 所以 有块小石头可能 小石头你会感觉非常清楚，如果是大石头你可能就翻车了 啊。 对，所以它对路况的要求也比较多，那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大厂一般是不会去生产，但是他们很热衷于说我去改装。对，就是把一个比如说在厂子里我们去用的一个哎跑小迷你型赛道的这种卡丁车，我们把我们最尖端的技术加进去啊，比如说 F1 的这种发动机里面的其中一个技术啊，如果那么大一个发动机可能刚起步的时候这卡丁车已经翻了，就是其中的一个技术，哎，我把它加进去，然后让这个车变得哇与众不同，但只是一个玩儿。 嗯， 对， 嗯，你刚才也说了，可能卡丁车啊买来之后可能也会改造成为适应不同的场地，那么也是不是说卡丁车的本身也会有一些分类，就跟我们看到的汽车一样啊，比如说汽车根据它的功能性不同啊，或者说根据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长度啊什么不一样，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功能性的汽车。卡丁车在这当中它有分类吗？ 有，但是分类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嗯， 因为你像我们现在去买汽车，可能大家知道的这种分类非常细，什么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中大型车， 嗯， 然后 SUV 又是一套完整的分类， 选的特别多。 对，然后但是在卡丁车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就两种，我们知道大面就 OK 了，一种就是娱乐型，就是我们经常能够在全国各地的这种卡丁车厂去见到的这种车，另外一种叫竞技型。特别好区分，就是你从它整个的外观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明显的区别。竞技型的这种我们不太常见的呢，其实就是我刚开始说有卡丁车的时候的那种造型，它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全部都是这种轻质的钢架结构组合成的，当然它车体本身确实还是比较的坚固，但是呢不会有那种缓冲区，所以它对于车手的保护会非常小，那也就是说你一旦遇到一些紧急的情况，完全靠车手本身的经验和驾驶技术。但是我们平常见的那种就是四周都带着那种壳子， 嗯， 那我们就叫壳吧，前后的都有挡板啊，这种就你真撞一下好像也没感觉有什么，别人从后边怼你一下你也觉得好像就是啊，被顶了一下腰的感觉，而不会真的是骑到你身上的这种，就叫娱乐车。 嗯， 而且娱乐车的整个的排量也是有限制的，就是200cc 以下，这个排量就非常小了。对，因为你想正常我们要说这个汽车或摩托车的话，摩托车可能有600有800，这都已经觉得说排量很小，那汽车实际上我们平常说的什么1.8呀2.0啊，那是1800和2000cc 的这种概念，所以这个卡丁车的排量是非常小的，而且在放在这个娱乐车里面基本也就是6马力到8马力 啊，就是非常低的一个马力数值，然后它的实际速度，如果是娱乐车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去能够开到的，不需要你任何的证件，啊，不需要你任何的这种职业驾照的这种，也就是50公里以下的这样一个时速，就平常我们能够接触到这种。另外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竞技型的，可能就分冲程了，就是发动机的技术它会不一样。平常可能我们开的更多的是四冲程，因为相对来说呢，四冲程等于从机械原理上来讲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汽车的这种做工啊，就是它驱动的是曲轴转2周，然后整个的做工完成一圈，这是一个四冲程。但是两冲程呢，就是它转一圈就好，所以它就像我刚才说的非常暴力，尤其是起步的时候那一下会非常的猛，甚至超过于我们平常开的什么跑车，或者是你去骑摩托，可能那瞬间的加速度的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两者之间最大的一个区别。从驾驶上，从其他的方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我觉得这区别已经挺大的了，就相当于一个是骑车，一个可能比开跑车还要快。 对，而且就可能在专业的竞技当中，当然也比较少哈，能够见到现在有那种带变速箱的卡丁车，因为实际上卡丁车是没有变速箱，就是油门刹车就可以了，也没有离合器，但是有一些赛事当中已经晋级到了说有这种几档位、三档位、五档位的这种变速箱，那对于车手的考验特别的高了，那就，而且开卡丁车可能跟大家，如果大家没有经验的话，第一下或者是第一次下这种所谓卡丁车的赛道，一定是感觉它是一个碰碰车。就感觉啊好玩， 对， 就仅仅是好玩，但真的是你开的时间长了，对于整个的驾驶习惯有了一个好的纠正，好的这种培训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其实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啊，去开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什么性能的小车啊，平常我自己家开的就是这车，然后周末有赛道日我可以跑一些大赛道，会比那个更刺激，这是很多人可能没想到的，觉得哎，这个 看上去跟玩具似的。 对， 那个， 而平常见到的其实大部分还都是玩具型的，我们就叫玩具型的卡丁车嘛，就是为了娱乐，为了高兴，大家一块凑一场，就是啊转转圈追逐一下，就谁撞谁了也无所谓，对吧？谁出局了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但实际上开起卡丁车，尤其是户外场地的话，会有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这种情况。 因为我知道你也曾经真的去开过卡丁车啊，就是在赛道上开过卡丁车去比赛。如果是在比赛当中的话，那些比赛型的卡丁车啊，最高速度大概能开到多少？在比赛当中， 80到有最快的，如果带变速箱的可能会到100，但是正常其实有80。对，但是这个80跟咱们平常开车的那个80，就是我接下来可能会跟大家描述的，天壤之别。对，平常可能因为我们在开自己家车的时候，跑个高速啊，或者城市快速路的时候，开到80是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吧？不堵车的情况下，可能大部分人都觉得说，我也是多年的老司机了啊，就是80没有很快吧。但是你要考虑到，一个是你的汽车结构跟卡丁车的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底盘的复杂程度，对吧？那个可就是几个钢架的呀，也没有什么避震呐，也没有什么驱动轴啊什么的都没有。啊，然后这个卡丁车是后驱的，就是它是后驱车，然后比如说身边的这些保护结构，包括你的座椅，对不起，没有什么真皮啊，没有座椅加热，没有座椅通风， 怎么简易怎么来，反正就 是，对，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在于感官上，就是你的视野，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自己开的家用车，它的前挡风玻璃是有减速效果的， 哎，对，就是你看着好像没有那么快， 对，它实际上会让你说别紧张，会有这么一个作用，但是不好意思，开卡丁车你只有一个头盔，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你身边呼啸而过，所以真正说你坐到卡丁车里，开到踩到说一条大直线的尾速，就是最高时速能够到达8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基本上你就会感觉那个风啊，就是如果你这儿能露出来点，那就跟刀子割一样，就非常非常的明显，而且整个人就一定会啪一下就是被贴到这个椅背上，因为整个都是对过来的这种对流的风，就非常刺激。对，然后这个里面其实最重要的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在于所谓的，因为大家上学应该都学过物理，对吧？物理当中有一个概念叫离心力。就是因为它的机械结构比较简单的缘故，所以这种车在过弯的时候，在转弯的时候，它的离心力的 G 值会比我们正常的这个自己开车就算是很急的这个弯道可能要大了2到3倍都不止。也就是说你在开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驾驶坐姿， 然后随着车而动的话，车速又没有保持到特别好的情况下，很容易这辆车就失控。这是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不就才80嘛，一脚的事儿啊，就踩就完了。然后到那儿，教练说了，或者是我朋友说了，到前面该拐弯的时候重刹，啊，刹车，然后刹车完了以后走，就是这一把。但是绝大部分人在第一次就是特别虎的时候，都一定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嗯， 啊，而且方向盘也是因为机械结构原因，它没有任何的助力。 嗯， 现在我们的车都是升级到了电子助力，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经常大家去比如说自己去 4S 店也好，或者开朋友的车呀，或者跟朋友聊的时候说，哎，我这车好开啊，特轻省，这个转向有的人说我就喜欢沉的，是因为它转向非常精准，这个对的啊。另外有人说这个我就喜欢某些品牌它转向特别的轻，就开起来一只手我就能就一个恨不得一个手指我能倒库， 对对对， 对吧，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因为电子助力这个东西的加入，把整个的这个汽车变得好像更亲民了，让我们觉得啊它更好开了。但对不起，在卡丁车的这个世界当中，从来没有人能够一只手去开，就是因为它这个杆儿啊，就是这个方向盘的这个杆儿连的直接是你的前轮的轴，所以就是完全要用力量， 必须要用你的手掰， 对，必须要用力量。而且在刹车的时候那就不好意思了，因为一旦你是车速很快的情况下重刹，那这个前轮是吃力的嘛，所以方向盘一定是会左右很大幅度的晃，对，你一定是要使很大的劲才能把它把住，才能做到这个车不失控。所以就是可能我要劝在座的，可能听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哈，会觉得说，哎，卡丁车这事儿啊，之前我见过啊，我朋友也去，也拉着去，然后我也觉得这行啊，可以啊，没多贵，现在确实玩一场可能也就一节，可能跑个四五圈10分钟左右。那北京相对便宜点的可能200多就也就 OK 了，对吧？然后朋友一聚觉得这是一很好的形式，但可能第一次体验如果没有经验的话都会失去兴趣，就是觉得啊这东西比我想象中的难玩多了，不好玩，对，大部分人会是这样的。 就是卡丁车它和普通的开车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大， 甚至可以说不是同一项运动。 对对对对对，而且之前你看我刚才提到一个点，我说咱们后面会聊到说之前的那种发车方式对现在是有影响的，就是因为娱乐车和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竞赛型的车在发车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是大家平常玩的娱乐车，你会发现如果去过的哈，就大家会知道说教练在旁边说这个好像一抽这个发动机啊，启动了，嘟嘟嘟嘟嘟啊，然后说那个可以了啊，记得啊，左脚刹车啊，右脚是油门，这个不是一只脚控制嘛，因为它只有两个踏板，所以就是你要需要掌握好你左脚的力度，这是最重要的。大部分人可能对于左脚的使用就基本上平常开车的时候是没有的， 对， 因为大家都是自动挡，对吧，开这个就算离合器你可能踩的时机也不一样，所以这是你需要去适应的。但是发车的时候呢，你车其实已经启动了，然后你不给油门的时候它是完全不走的，你都不用踩刹车，给了油门这个车才往前走，这是娱乐车，就本身它就在了处在了一个可以运行的状态当中，也就是说它可以原地。但是竞赛型的车一旦发动，一旦你踩死这个车完全停下来，对不起，这辆车你自己是发动不了的，它必须要通过外力一些这个机械结构和这个助力包括电机的使用才能让这辆车重新打火。 这个规矩还是挺多的啊，这里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用了一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卡丁车啊这个运动。当然呢卡丁车是众多赛车手进入赛车之路当中的第一站，同时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站。那后面的晋级之路一步一步又是应该怎么走上去的呢，才能够走到最顶级的这种 F1 的赛场哈。明天同一时间的见内见外节目当中，我们还有继续请李音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125北京体育广播双耳之声。回听今天的节目呢，您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彩虹。